却拂不去长夜珍重的影子，随雨风中画满了你的名字，思念总在分手。

戒指，每次约会都变成一个纪念日。倒数开始，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爱情可以

潘美辰、柯以敏的《我想有个家》。 风刺我的脸，雪割我的口，脱

称兄道弟，不伤感情。天不灵，地不灵，天下大乱发神经。你太入迷，我太清醒，十万八千里。 都会有人珍惜，哪怕像我如此爱你。